曾经以为的风雨无阻，拥有的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 曾经来时那么快乐，结果呢？到最

想象是释放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因为引力散散我们都来停留。 忘记了呼吸，孤